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眼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由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hk， click 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睇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嘅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好啦，翻嚟第二節啦。咁頭先就講到有位學者啦，即係兩位啦，就講第二位沈旭輝。咁就接受呢個大公報嘅專訪啊， 係啊，我哋可以出張圖先嘅， 係大公報嘅專訪嚟嘅， 冇錯。嗱，呢個就係大公報，源自大公報嘅報導啦。原文就係咁樣樣嘅，眼界跨越邊界，你會豁然開朗。 咁上面細啲嗰啲字就係大灣區腹地，廣稱咧創業空間大啊。 咁佢其實具體內容咧，就即係簡啲嚟講啦，唔好話斷章取義啦。佢、因為有人就有知情人士就講就話究竟沈旭輝呢個訪問咧係咪真係原文照登曬佢所講嘅嘢咧？咁但係如果原文照即係唔係原文照登或者係斷章取義嘅話，沈旭輝肯定第一時間彈出嚟啦，因為你傷害我名譽啊嘛，或者講啲不盡不實嘅事情啊嘛。但係沈旭輝無論係佢旗下嘅幾個 page 啦，譬如啊咩個 Glocal 啦，同埋佢嗰啲咩講嗰啲國際政治嗰啲 pages 咧，全部都冇引用過呢篇報導嘅， 冇引用過， 冇即係平時佢旗下嗰啲即係佢致富。嗰啲靚咁樣樣出篇文章，佢都要登一登咁樣噶嘛，即係多啲 exposure 噶嘛。但係佢今次呢個咧就好出奇地咧，乜都冇貼嘅。 咁就係佢又亦都冇否認冇澄清，佢有做過呢個訪問啦。咁即係做咗就由佢出咗就唔好提。 咁所以我就將呢個就合理地相信佢講嘅嘢咧，就係佢講嘅事實兼係事實之全部啦。咁就引用先。佢嘅講法就係話，當你眼界跨越邊界，就會豁然開朗。究竟係指出啲咩呢？佢講緊嘅係呢個新一代啊，係可以去想像嘅未來方向。講緊香港嘅年輕人，佢話近年嘅社會咧就好鼓勵創業啊，配合大灣區嘅發展咧，就可以令年輕人多啲發展嘅空間。另外我就講啦，大灣區係香港嘅福地嚟噶，寶福山嗰個福地啊， 即係唔係呢個土嗰、那個福。那個福地啊， 係有福的福地啊！我講緊係咪寶福山啊？真係死咗撞喺嗰度咁樣。香港人應該思考點樣利用周邊嘅關係，既鞏固香港位置，同時對國家有貢獻。但係你是國際學者嚟嘅喎，你講咩國家有貢獻咩？你唔係話香港係一個世界嘅香港嚟嘅咩？之前嘅講法係話。 咁佢而家 係面向世界嘅咩？你依家就忽然間話大灣區你要為國家做貢獻咯。他說香港歷史上的成功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說香港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大家都很歡迎你外來的專才，相反香港人去各地亦都很容易適應，令到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很流動的社會。忽然間就講到很流動，其實是不是真的講大灣區的人殺來香港搶了工作機會、搶了職位、甚至搶了屋、搶了資源、 基本上就突然之間好似捅得口径咧，就同其他人講嗰啲説話差唔多咯。 即係話俾你聽，其實係可以自由流動嘅。咁你所以佢就強調就話要跨越邊界啊。佢唔係要跨越邊界，其實係要消滅邊界啫嘛。即係講緊就係話香港同中國之間嘅，無論係物理上面嘅區隔啦，即係有個關口啦，乃至於政治上、文化上邊、經濟上邊、所即係制度上邊等等嘅一啲區隔。甚至文化上的區隔都要消除。他講到怎樣吸引港青去大灣區發展，他認為先要找到一個切入點。他說當內地即是中國的政府企業的支援都好過香港的時候，他說可以這樣就可以超越意識形態了。什麼叫意識形態啊？一國兩制，意識形態。 今次 講好五十年不變，就係話香港行資本制度，中國行呢個社會制度噶嘛。 即係呢個講法， 呢個咪意識形態咯，係嘛？ 就似韓國瑜嗰種咯，就係話我哋就係講經濟嘅啫，我哋就唔拋開一切框架，拋開一切意識形態啊，拋開政治，我哋就係講政，就係講經濟。乜嘢咪又係我哋之前講嘅嘢好危險咯？你就係、簡單嘅主要就係為咗錢做生意嘅時候，任何政治啊、立場啊、意識形態，我哋都唔理嘅時候，呢、這個咪就係佢想咯。佢點樣統治你啊？就係、是、靠。呢啲可能俾啲著數你啊，分啲餅仔俾你，然後，唉，唔好講咁多政治嗰啲啦。咁其實佢已經做到統戰嘅效果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呢、這個就係、是、好簡單咯，就係話我哋而家俾好多優惠你，我哋有啲可能嘅叫創科園區啊。而家其實都好多咁樣嘅訪問㗎，即係你睇電視啊，大台嗰啲成日都有嗰啲咩個案探討啊， 年輕才俊就出嚟話、哎， 我哋上咗去之後咧， 喺前海嗰度好多發展機會啊咁樣。 你見一下，基本上佢每一兩個禮拜咧，都會有一兩個呢啲咁樣嘅 case 俾你睇下嘅，即係就話，我哋上面點樣創業啊？然後原來成本又低啊，啲人又點樣勁啊，又識得犀利啊，有啲咩 policy 去幫你啊，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吹捧嘅個案係， 同埋佢依家 說服你去上去， 同埋佢依家已經唔止在吹捧咯，佢仲會講缺點出嚟嘅，好坦白地講缺點出嚟嘅。譬如話我記得有個 case 就話咧，佢話係啊，之前都有受過騙啊，受過咩成啊，唔見得幾百萬咁樣啊，咁但係我哋咪當交學費咯，咁樣個學費係重啲，但係我哋當交學費咯。之後我哋揾到幾多個千萬啊，咁樣就補翻翻嚟啦，咁樣樣。即係佢係將嗰啲壞事都同你講變成一件好事。哎呀，我哋唔夠醒目啫，我哋以後再醒目啲咧，咁就可以 去增強說服力啊嘛。即係你講大話嘅時候，你撈啲真嘅落去，即係講一啲哇，好持平喎，佢連一啲唔好處都講埋出嚟嘅時候，咁佢講嘅説話咪即係好合理咯咁樣。 同埋佢話啊，中國有成咁多億人，我哋但係唔係要做曬咁多億人嘅生意啊嘛，我哋只要揾到一個適合嘅範疇，適合嘅我哋熟悉嘅一個。呢、這個場地咁，然之後我哋 target 到一啲指定嘅客户，咁我哋分即係分餅税都分到好多錢啦，咁樣即係仍然係嗰種咁嘅諗法，其實同八九十年代 或者哇個市場幾大， 你話揾喺中國度設廠做代工嗰啲，其實一鳩樣嘅，只不過依家就係話做啲所謂高新科技嘢，但係嗰個 cheap labor 同埋嗰個政策嘅支援呢啲嘢係完全冇變過嘅，即係嗰生產要素係完全冇變過咁滯嘅。 咁即係有以前好多嗰啲 case 就係做完廠長啊、副廠長啊點樣，即係將佢哋以前香港人識嘅技術啊經驗咧傳咗去俾嗰啲中國人之後咧，就俾人踢走曬啦，走翻嚟啦。咁然後你又想公平競爭咩又好難啦，即係又要賄賂啦、關係啊，總之猛虎咧就不及地頭廠，咁啊好多人算收爛腳翻翻嚟嘅。 同埋你開廠又要設個黨位啦，咁乃至於後來就係要合資啦，即係一定要同中你喺你香港人或者外國嘅商家，你要喺中國嗰度做生意設廠或者咩成咁樣樣，一定要係同中國嘅合資，然之後要即係將一部分嘅乾股咧就要俾到啲中國人。去經營，乃至於甚至係你直情乾股，你要送俾嗰度嘅地方嘅領導咁樣樣都有。簡單嚟講，交保護費咁解。咁所以你係好嚴重嘅。另外仲有審核費，佢仲要話，除咗呢啲之外，呢啲係所謂硬件啦。佢另外仲有講到軟件嘅，譬如佢講到剛才我講到點解文化侵蝕咧，佢講就話點解依家啲。中國年輕人咁中意飲喜茶咧，而唔去 Starbucks 咧，係因為呢個係中國獨有嘅文化，係個文明嘅範式轉移。佢將呢個消費習慣變成一個文化範式轉移咁離譜。佢仲話要香港年輕人擁抱呢種範式啊，即係 paradigm shift 啊。佢意思就係話呢種文化係相對於灌輸意識形態更加容易、啊。生活上面有共同的話題，年輕人就會明白呢個大灣區機遇所在。 即其實呢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文字上的修飾，即係政治修辭。咁將殖民呢兩個字咧，重新去包裝咗 美化啦，同埋講好多嘢啦。哎，我哋只不過係文化上面的融合啫嘛。 即明明係文化上，我哋係被清洗，係溝咗人哋啲文化落去。 然後咧轉變成為人哋嘅文化。咁佢呢樣嘢咧就其實即係叫殖民啊嘛，即係而家中國政府中國就逼我哋香港人咧就接受佢哋嗰套文化，或者係灌輸嗰套文化，影響咗我哋文化，就變做好似佢哋咁嘅樣。咁呢個係殖民啊嘛。咁但係而家佢嘅講法講到好聽，又好學術，大家聽完之後，好有犀利啊，又幾合理啊，但你又唔好知佢講咩啊嘛，即係叫范式轉移啦。佢就嗱呢啲唔係話咩融合啊，咩文化上嘅差異定呢啲咩轉變，呢啲叫范式轉移啊，即係係呢個好正常嘅。大家呢個文明上嘅發展有發現呢、這個即係發生一個范式轉移咧，大家唔應該去抵抗佢，因為呢個好嘢嚟噶嘛，係文明嘅進步嚟噶嘛。 然之後佢又提到佢喺即係喺浙江，舊年喺浙江咧就。有份籌辦一間國際生活教育學院咁樣啦，唔講名啦。咁其實就係已經係做緊中國嘅生意啦。有啲講法就係話佢其實咁你叫你自己啲即係你掟自己個女去讀啦，不如。但係唔係喎，佢成家人之前就話兩三年前就話。我未來十年香港都不需要我了，於是他就走去 舉家就去了新加坡啦。 但其實他是即係點講好咧？喺新加坡是攞不到一個實際的教職噶嘛，他只不過是一個 即係研究員咁樣。 唔係一個叫做客席的 講師啊， 客席 professor， 客席 professor。咁即係其實佢就唔係即係冇 tenure 啦，即係一定就 肯定唔會有， 一定就唔會有嗰啲即係叫做長糧啊、剩啊嗰啲啦。 一嚟佢你知佢咩底細啦，二嚟就算佢想啊喺新加坡嗰度幾多中國教授啊，即係得閒佢就會入去呢個新加坡駐華領事館，即係大使館嗰度嚇即係飲茶灌水打小報告㗎啦，咁你手揮嗰啲唔同字頭㗎嘛，咁你覺得佢入去會入到去嗰個圈子嗰度有偈傾咩？ 咁我唔知佢啦，咁可能佢想即係離開香港去周圍闖下啦，咁但係佢話即係個重點就係話未來十年香港都唔需要佢啊嘛，我理得佢去邊度啊，係咪先？咁但係佢而家又翻嚟咯，咁啊又開始有講我放眼啊，即係我哋要放眼咧就。跨越邊界咁樣， 你自己一家大細就走咗去走去新加坡， 新加坡， 所以咪又係其實第一節講到嗰套嘢咧，就係話呢啲人咧就專興就係話咧啊，人咧就已經有後路，甚至已經係後路咗噶啦。然之後佢叫你去，你去大灣區啦。 好似而家咁樣，其實佢都係抽下水啫嘛。即係佢又唔使點樣翻嚟啊，定點我做個專訪，然後幫你吹捧一下咁啊。即係又有貨交下，有錢收下噶啦，我諗呢啲係咪先？你做咗大公報嘅，咁你一定 即係佢至死 一定係有利益喺度， 至死都係黨嘅人咁樣，真係十分之傷心嘅一件事啦。 即係可能佢想好淡化自己嗰種色彩或者點樣都好啦角色，咁但係而家吹到雞嘅時候，你都要交貨，你都要跪低咁啊交出嚟咯。我覺得 係，無論你 即係你都要做個訪問， 無論你係失勢又好，你已經係去咗新加坡都好，你嘅靈魂都係囚禁於喺黨嘅牢籠 底下，即平時講 適當嘅時候就要你出嚟做嘢㗎啦。 即平時你寫啲評論啊，或者講啲嘢好自由開放啊，點樣 又講到幾有國際視野啊，幾宏觀經濟啊，乜乜柒柒啦咁樣，到最後原來都係心係大中華嘅。 即或者係嗰個老細咧吹雞，或者黨吹雞嘅時候咧，你始終都係要現身，要歸隊啦咁樣。 咁即係香港嘅事情就講到呢度先啦，因為其實往後都會有更加多嘅發展啦，無論你係大灣區又好，逃犯條例都好，其實都要即係我哋要繼續關注呢件事情嘅發展啦，亦都會有好多嘅新嘅議題去挖掘嘅。咁接住落嚟，我哋要講到就係話台灣嘅選舉變局啦。嗱，當然啦，即係身為獨派咧，其實係冇一個固定嘅立場，要支持藍定係綠定係乜嘢嘢嘅。但係對於台灣嘅政局咧，其實即係獨派會有自己嘅睇法咧，呢個係好常見的一件事。至於你對台灣嘅狀況有幾咁掌握咧，咁除咗係你要睇台灣嘅傳媒啦，睇台灣嗰啲名嘴嗰啲論政節目 blah blah 之外咧，其實更加多係需要係。你要喺嗰度識人啦，甚至你 要 喺嗰度生活過啦，你喺嗰度有人脈啦。其實 你要認識啲群眾、普通人，即係大眾嘅人係點樣諗。即係我哋，譬如話你 我呢啲咁嘅接觸政界好容易啫，或者我哋去睇啲台灣 page 好容易啫。你一揾一定見到哦咩時代力量啊，即係民進黨啊、蔡英文 Facebook page 啊等等一啲即係熱門啲嘅台灣人物啊嗰啲 page 咧，即係好容易揾得到。咁但係即係你要再深入啲嘅時候，你就去接觸一般嘅群眾，應該佢哋係點樣諗咧？因為政治人物佢哋講嘅一套噶啦，係咪先個政黨一定係咁樣講噶啦？但係佢哋嘅支持者。或者普通的群眾，其實他們的想法有可能不同呢。 在我們要出圖之前呢，出圖之前呢，我們要先去講一下發生什麼事先。我們先要講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呢就最近是推出很多的震撼彈。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在上個禮拜呢，這個國民黨呢就這個中央委員會呢就忽然間就開了記招，咁就由呢個主席吳敦義咧就親筆簽署，就頒授咗一張所謂嘅榮譽狀俾呢個紅海集團嘅 CEO 郭台銘先生。咁就讚揚佢就有呢個50年嘅黨齡啦，而且以黨員嘅身份咧就喺呢個黨困難嘅時候咧就捐出咗好多嘅錢，咁就幫佢解咗呢個困難，其實係找呢個黨工嘅嗰啲咩啦，嗰啲薪金咁樣啦。咁就於是咧就頒咗呢張榮譽狀俾佢啦，咁樣。咁同時亦都係出咗張，當其時出咗張黨證俾佢嘅。咁但係咧，我想留意翻，大家留意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即係坊間後來就好多新聞報道就話呢、這個郭台銘咧係一個所謂嘅失聯黨員啦，咁但係呢個並唔係事實嚟嘅，因為我哋必須要睇就係國民黨嘅規章制度咧，即係我唔理嗰啲口水戰點樣樣啦，我哋要首先睇國民黨嘅規章制度。國民黨嘅規章制度其實講得好清楚，無論佢係喺國民黨的黨章又好，在他那個106年版即是2017年的這個國民黨員的繳納黨費辦法裡面清楚列明，所謂資深黨員呢就是這個年齡滿15歲兼且入黨已經有40年的黨齡就免交黨費的，這些人就即是你不需要交黨費。那何謂所謂失聯黨員呢？在2000年呢，其實這個國民黨就辦理過這個黨員的再登記， 即是大家所有說，即是如果你是會員的，你就麻煩你重新登記多一次了， 因為你要知道過程裡面有些人就老病死了啦，有些就退黨或者不交黨費或者什麼成樣呢，那就他要再重新整理一個名冊，因為你要知道呢只有合資格的黨員才可以行使黨的權利，包括你說提案啦，去出席大會啦，去就某些候選人去表決啦，即是你可不可以代表黨參選啦，乃至於你要成為一個代表黨參選的一個人等等呢，你都要有黨權，你有黨籍，你才可以參與這些東西的嘛。所以他一定期的時間就會做重登記，好像逢4年一次這樣。咁根據規定咧，其實黨員要辦理重新登記並交黨費之後咧，先至會確定黨員身份有效嘅。呢、這個你睇嗰、那個繳納黨費辦法入面寫到好清楚噶。咁如果之後又冇正常交黨費咧，就叫做失聯黨員。即係其實你2000年嘅時候，你冇再重新登記註冊嘅話咧，咁你就唔算係黨員嚟啦。或者你嗰個黨籍咧係停權噶。咁郭台銘咧，佢係喺1970年嘅時候就成為咗黨員啦。咁但係佢喺呢個2000年嘅時候，佢係冇做過所謂嘅重登記，亦都冇交過黨費噶啦。 即係冇一回事啦。即係因為2000年一個講法就係話有好多人曾經係登記過成為黨員噶嘛。咁幾十年嚟咁多人係咪先？咁有啲人可能移民咗，有啲人死咗，退咗黨或者點樣都好，有啲行政上好多甩漏噶嘛。咁大家重新去登記。如果你仲係會員嘅話，如果你仲想夠成為會員嘅話，麻煩你嚟登記。咁嗰個時候就郭台銘咧係冇去登記翻啦，就冇交錢啦，咁就冇咗回事啦。咁所以技術上理論上咧， 咁佢係一個點樣嘅身份呢？ 佢係無效黨員，正常嚟講佢係無效黨員。 咁如果我即刻走去、入翻黨嘅，咁得咧？ 嗱，講即係點講好呢？講即係講呢啲規矩就好虛無嘅，因為你冇實例啊嘛。我講個實例俾大家聽。喺2013年之前咧，呢個依家嘅呢個新北市長啦，侯友宜啊。因為他在2013年之前咧，佢就係做警察的工作噶嘛。咁警察你因為係行政機關， 所以佢唔能夠入黨嘅。 你係要行政中立嘅，你香港公務員都係咁樣樣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冇喺2000年嘅時候重新登記入黨，亦都冇交黨費。咁基本上就同脱咗黨冇分別噶啦。咁但係去到2013年嘅時候咧，佢就做咗朱立倫嘅副手咧，就做咗呢個副市長啊嘛。咁就有人話就話佢靜雞雞登記咗呢個咩，入翻國民黨，交翻黨費，恢復翻黨籍。咁所以佢就係因為喺2013年嘅時候已經入翻黨，咁所以佢即係佢上年 啱啱嘅九合一選舉啦， 佢先至可以代表呢個國民黨去參選啫嘛。咁所以佢已經係恢復咗黨籍，中間那段沒有恢復黨籍的時間，他才叫失聯黨員，因為他之後是有恢復黨籍的嘛。但其實即你看到郭台銘，他是去到2000年的時候，他肯定就沒有去做個重新登記。1970年去到2000年，他都是30年而已，所以他是不符合 資深黨員的 資深黨員的資格，亦都不算是失聯黨員，因為他之後是沒有再交過錢的嘛。 嗯， 他依家嘅黨籍其實係黨派俾佢，簡單啲嚟講，佢出咗黨籍嗰個黨證咧，即係嗰個所謂嘅榮譽狀咧，亦都係完全唔同噶。網上邊其實你可以揾到即係呢個所謂榮譽狀嗰啲樣係點樣樣，我就唔貼出嚟啦。咁但係咧，如果你揾到即係好出名嘅，就係呢個咧，國民黨的中委會曾經發過榮譽狀給這個孫運璇、啊、孫運璇大家知道他是其實是這個所謂的永遠的行政院長、啊、就是在他任內呢，就因為他是技術官員，他是處理經濟事務、啊、是相當之出名的，那就在他黨齡、就是超過40年的時候呢，就李登輝呢當時的國民黨主席呢就給了一張榮譽狀他的，就在這個建黨99周年的時候就給他了。另外還有些其他的榮譽狀，就譬如說馬英九也都是發過給人啦、另外、李登輝也都發過給、鄧麗君女士樣啦。這些等等的榮譽狀就跟郭台銘那張榮譽狀是很不同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剛才舉的例子的榮譽狀呢，基本上必須第一件事不一定是講黨齡，因為有些不是黨員來的嘛、 嗯、 但他榮譽狀必須會講一件事，就叫做中黨愛國或者中愛黨國，即是一定要有這四粒字齊齊的。另一件事就叫做奉行主義，奉行主義即是三民主義啦， 三民主義、啊、 但是吳敦義給這個郭台銘同志那張shirt呢是沒有這些字眼的， 即是沒有中黨愛國這些字，也都是 他有講愛黨情懷語，即是怎麼說好呢，他說以黨員的身份就捐，用他媽的名義就捐了4000多萬無息的借款，就給黨做周轉之用啦。那就今逢郭台銘同志入黨第50年， 第五十年， 他其實是說以黨員的身份，但其實是沒有黨籍的黨員的、 嗯、 即是他是無效的黨員的。他出這張 shirt 表彰其愛黨情懷與貢獻，特此感謝，根本上就跟我說到這些、即是、奉行主義啦， 中黨愛國奉行主義， 他是連鄧麗君那張都有說中， 即是這些這麼、叫做政治正確或者是一些非常強烈的政治訊息啦，就好像你解放軍軍營他們說什麼 聽黨指揮作風優良， 鄧麗君嗰張都有講中黨愛國奉行主義或者奉行三民主義嘅，係有講呢幾粒字嘅。O K， 佢其實幾誇張嘅，即係佢話鄧麗君同志一生中黨愛國，奉行三民主義。即係你講 後邊先講咩？ 個人生 熱心公益啊，熱心服務演藝事業嗰啲咁嘅嘢，而唔係將嗰啲嚇佢成大段貢獻就擠喺度寫大長篇咁樣樣。因為大長篇其實係攞嚟去為呢、這個。郭台銘的解圖，即係點講好呢？我哋首先再，我哋首先出圖要睇個民調先。點解要睇民調呢？就我哋需要一啲客觀啲嘅數字去睇啦。呢、這個咧民調就係由呢個台灣嘅世新大學啊嘅嗰、那個， 係你喺張圖下底嗰度，嗰度有三個 logo 嘅，都係嗰、那個即係嘅世新大學嘅 logo 啦。跟住就有另外兩個機構啦。 佢就係呢個經濟發展研究院喺今個月嘅18日出嘅發表嘅民調嚟嘅。咁就睇到就係話韓國瑜同埋國民誒，即係呢個喺國民黨個藍營內咧，韓國瑜同埋郭台銘嘅支持度咧，分別就係29.8%同埋29%。咁嗰個百分比咧相差只係0.8%咧。表示了什麼呢？就是說其實就在統計上面等同平手，因為這個誤差值呢通常在 3% 之內呢、就是其實是平手的意思。所以其實韓國瑜和郭台銘呢是一個即是你世新大學一個相對比較中立的機構去做民調呢，就是其實是平手的支持度。那我們轉下一張圖啦，下一張圖咧就係講話，如果郭台銘佢代表國民黨參選，同民進黨人比較嘅話咧，你睇到郭台銘嘅支持度咧，亦都係超越咗呢個民進黨人嘅支持度嘅。就分別就係話，如果郭台銘對蔡英文嘅話就係50:27左右啦。咁而如果對上賴清德嘅話就係42.6:33.6，就會收窄咗嘅。 其實都 係 幾大距離嘅一個，即、就、係、是、一個差距嚟啦。即係譬如你個台銘50去蔡英文27嘅話，就差人23%，其實係好多，一個絕對即係可以話壓倒性咁贏添啊！ 咁我哋最後再下一張圖啦。咁呢個咧就係三人對決嘅狀況，仍然係呢個郭台銘咧係一個頗大嘅領先優勢嘅。咁當然啦，就譬如話，如果係有柯文哲喺度嘅時候咧，咁而對上賴清德嘅話咧，嗰個差距係會收窄，但係仍然係 lead 緊，起碼超過5%。 都亦都係壓倒性嘅勝利嚟㗎啦。 咁咁我哋再去到第四張圖啦。嗱，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聯合報調查嚟嘅，咁大家知道聯合報就比較。有名叫聯合重工啦，咁就比較親藍型嘅。咁佢出嚟嘅數據咧，其實睇到就係話韓國瑜同埋郭台銘嘅支持度咧，其實都係差5%左右，或5-6% 左右，相差都唔算係好大。咁、韓國瑜咧喺禮拜二嘅時候咧，其實都做一個表態。咁你睇到就係話韓國瑜就話宣布唔去根據呢、這個。現行的機制去參選， 現行的初選制度，就他們說沒有辦法參加現行的初選制度了。韓國瑜這樣說，即表面上就這樣看，我不會參選總統啦，即見到這樣的訊息，但是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呢？ 其實就 不是，其實嚴格來說他不是不參選，而是他不接受非徵召的參選。因為 他其實在離開台灣去美國之前呢，據傳就係話佢向黨中央委員會咧就收書一封，就寫明就係話我唔會去參與呢個初選，主動參與初選。但係如果黨徵召我嘅話，我就會去。呢、這個就係問題啦。佢依家嘅表示方法咧就係話我唔去參加依家機制底下嘅初選，即係話三成民調，三成嘅黨內投票，七成嘅民調，而係你係徵召。一是徵召我，直接徵召我，你就不要說好像 徵召我再初選， 徵召我來去參加初選，即是吳敦義的玩法。所以個問題就來了，其實現在韓國瑜其實是在做一個逼供的， 點解咁講呢？因為如果睇民調呢，呢度數字冇分析到，但係細分嘅數字其實呢係睇到呢個北部嘅同埋一個比較傾向於高學歷嘅選民呢係傾向支持郭台銘，而中南部同時間傾向於基層嘅選民呢係比較支持韓國瑜。咁所以對於藍營嚟講呢，佢哋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族群，唔係族群，係一個階級嘅矛盾喺度。咁而同時間呢，據我所知就係話某啲縣市嘅縣市議員啦，乃至於中央嘅立委都好呢，其實係受緊韓粉嘅群眾壓力呢，就話如果你唔撐韓國瑜去參選總統，唔撐徵召嘅話呢，我下次即係2020年嗰個大選呢，我就唔投俾你啦咁樣。所以黨內其實都受緊壓力嘅。咁當然啦，你話即係要卡住呢個所謂嘅朱立倫同埋黃金平先出韓國瑜咁樣打到呢兩個人，但係再後來就都未落飛機，係啊，韓國瑜都未落飛機就即刻出個郭台銘出嚟話：，喺我要參加初選，主張要公平初選。咁然之後你一個主張徵召嘅一個韓國瑜，咁佢係自己黨內又鬥啦，事實上其實綠營都有鬥嘅，咁但係時間唔夠嘅關係咧，我哋會下一集就會講綠營係點樣鬥啦。 好啊，咁時間差唔多，各位再見。